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讲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着在生命完结之前，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，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倒数了，咁啊，系啦，即系其实都希望做得完嘅，其实都真系好出色嘅，同漫画咁都想讲嘅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巴打台同大飞看天啦，咁科金都重要嘅，咁尤其支持多啲强国新闻姐啊、阿乐乐啊佢哋，咁希望佢哋咧做得更加好。修哥今日退休，65岁，系啊，退休。人生冇几耐，但系佢呢间公司做咗40年，不停咁适应唔同嘅时代，亦都做到一个过得佢嘅职位，有一笔退休金。仔女都大咗，翻到屋企上咗炷香，因为佢太太已经离开咗佢5年啦。佢仍然好挂住佢太太嘅，因为佢已经结咗婚35年，跟住佢离开。佢啱啱入去呢间公司度做嘅时候就识到佢太太，然后结婚一路行咗佢人生路，有仔有女，两个都成家立室，搬开咗住。好識投資，喺後生嘅時候喺市區啊買咗棟房，咁獨立屋有多少租收，自己住喺天台頂樓2層，咁一個月有幾萬蚊租收啦，因為唔係好高嘅，其實係獨立屋嚟，咁喺市區添，咁生活都相當狹，即係相當寫意。今日退休啦，离开了服务了40年的地方，他都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了，在公司打拼，慢慢进入电脑年代，自己适应不到，新同事的加入，曾经照顾自己的老细同事全部都离开了，一个人在最后尾10年的工作到其实很无聊，老细的仔又不炒你，但老细又离开了，老神智嘛，但是又没什么实际给你做，人工照出，都觉得不好意思，但是修哥都是这样，直到今天卒之退休，很开心走去买东西，有间商店很大的连锁店，如果你买东西购物了多少钱就可以抽奖，试下运气都好，人生去到这里，还你今天退休，他买了几千元的东西，他得到4张的抽奖券，第一张抽厕纸，第二张抽50元，第三张抽澳洲商人豪华团啊，澳洲商人豪华团，是啊，我修哥都不太想去，你可以跟其他人去的嘛，是不是，你登记了先，登记了先，好了，修哥登记了之后回到家，个仔走上门同佢讲，喂爸爸你退休喎、今日呢过嚟我屋企啦食饭啦，好唔好啊，好啊， 其实父子关系都好疏离下，因为修哥系一个唔系好出声，亦都唔系好照顾人嘅人嚟嘅。以前全部都系个太太做，但系近呢五年其实都好少联络。坐车去到个仔屋企，一间唔系好大嘅四五百尺嘅房，佢去到，跟住个仔同佢讲，佢话咧你一个人住咁寂寞。阿妈又离开咗五年，你退休咯，又冇嘢做，不如搬过嚟住啦。个新抱即刻讲：唔系啩？咁细仲过嚟住？唔系咧，爸爸，唉，唔好讲啦。其实老人家都明，系咪啊？一家一主，系咪啊？仔大仔世界啊，根本上就系咁噶啦。食完饭，佢离开嘅时候。啱啱闩门，就听到个仔讲：佢唔搬嚟住，唔睇住佢，分分钟俾家姐睇到啊！咩啊？佢层楼啊，唔知佢俾边个噶嘛？收个笑，离开咗，过咗冇几多日，个女上门同个女婿嚟：爸爸，爸爸，点啊？冇啊，你退咗休，諗住你冇嘢做，今日假日咪走嚟睇下你囉。我哋諗住搬返嚟住好唔好啊？搬返嚟住係啦，我哋住嗰度好細，你都知啦，三百幾尺。咁結咗婚咩都冇，我老公又唔爭氣嘅。唉，見到個女婿耷低頭唔敢出聲。你知啦，你呢度大㗎嘛，千幾尺。仲有个天台，我哋搬翻嚟住好吗？咁啊，修哥打咗个突，因为佢冇谂住同佢啲仔女有好亲密嘅接触嘅。咁佢话：你哋真系搬翻嚟住，我执空咗天台啦，吓、啊、上高间玻璃屋啊，各样嘢都有六百零尺，应该都够住嘅咁。下低就我同你阿妈。啲遺物又喺度啊，無謂執啦。唔係啊，我哋意思唔係咁。點啊？我哋意思呢就係我同呢個女婿返嚟住，地方大啲啦。咁你一個人唔使住咁大㗎嘛。咁我哋換咗間屋佢，你都知啦，我哋嗰度得三百零尺，咁你一個獨居老人喺嗰度住咪方便啲囉。阿修哥喺度笑，我考虑下，你都知啦，我哋结婚咩都冇，好想去澳洲旅行啊！唉，珀斯嗰度咁靓，又想食龙虾，又想去，都冇钱。喂，爸爸，方唔方便啊？喺退休金嗰度褪啲俾我，你有租收嘅。其实我预支咗好多钱噶啦，边有钱俾你啊？卒之不欢而散，收哥粗两张嘅所谓嘅澳洲豪华团，其实咧佢谂住咧睇下送俾个仔定送俾个女，但系见到咁嘅情形都系唔好啦，但系又唔想浪费，翻去间超市嗰度同佢讲，我中咗，我登记咗噶啦，但系咧我想捐翻一个名额出嚟。你哋睇下搵第二个人去啦，系咪啊？无谓浪费咗佢啦。我哋冇咁嘅先例，你可以请人去，唔系咧？我冇咩朋友嘅，无谓浪费咗啦。你哋搵人去，咁我登记咗我自己得啦。两个礼拜后，收哥上飞机喺飞机场嗰度，因为两个人系呢个旅行团，所谓旅行团就系两个人嘅啫。咁有一个人领队嚟送机，佢话俾你听去到嗰度点样点样点样啊。但是修哥的英文不是很厉害，知吾以对，去到那里怎样，他不放心啦，放心啦，那里有导游的，那就知有人安排的，那临上飞机的时候就见到一位女士，少少肥啦，都是六十岁到，打扮得都相当得体的，来到打个招呼，哎，你就是我同伴啦，我说是啊，我哋去到珀斯嗰度呢五日，諗住有咩节目，唔知㗎， 旅行团安排咯，都系旅行社嘅事啦。两个人上咗飞机，修哥唔系一个好多嘢讲嘅人，咁但系呢位女士系唔识英文，好多时候问来问去啊，同呢个机舱服务员啊要求啲咩咧，都系由修哥用佢啲一般一般嘅英文去苦苦支撑。落到飞机嘅时候，当地嘅导游嚟到，佢嘅广东话亦都系一般一般，变咗同阿修哥沟通都相当困难。系啊，相当困难。咁但系嚟到已经差唔多时间啦，食完晚饭送佢哋翻酒店，竟然系一间双人房。唔系啩？有冇搞错啊？我哋两个人唔系两间房咩？喺度据理力争。但是旅行社的安排就是这样，卒之没办法啦，大家都六十个六十几岁，修哥心想啊，咁对方亦都六十岁了，两个有房，间房好大间，是一啲豪华套房，佢唔紧要啦，两张床是不是都唔系有咩做到嘅年纪咯，是啊，女主角当然就系政治啦，两个倾一阵间偈。跟住佢话旅行社有冇搞错啊？点样安排啊？点会安排两个人住同一间房？跟住修哥拗下头，佢话可能系我嘅错都唔定。吓，系啊，因为咧系我抽中咗奖，咁我得一个人，我谂住无谓网浪费个名额，叫佢再抽一个。咁可能佢呢个名额就系双人豪华旅行团，佢冇谂住咁嘅安排，所以咧。只是安排一间房是这样咯，原来是你令我有了这个机会的，是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令你，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咯。静子在这里笑，是啊，我未出来过旅行过，一世女都未离开过，这次是第一次旅行。阿修哥都说我都是，不要紧啊，我们这么大年纪了、冇咩事会发生嘅，咁就大家喺度笑咯。第二朝早起身，食完早餐就出发去睇袋鼠，去动物园睇鸭嘴兽。啊，静子好大胆，啊呢度呢度爬嗰度去，啊甚至咧见到啲动物，啊佢都会抱下，啊譬如好似见到鸭嘴兽，佢会周围摸下佢。我修哥觉得呢个女人点解咁大胆嘅？吓、啊，因为修哥一个好静嘅人。佢唔鍾意离经半道嘅，咁佢话点解咁大胆嘅，觉得呢位女士充满活力，四周围爬高擒低啊，你都知道啦，去到澳洲四周围都系动物啊，碗熊啊乜都有，咁好开心过咗两日，今日重头戏，阿静子话我一定要嘅，今日一定要去。咩事啊？佢话今日跳泵珠针啊嘛，我嚟呢个行程啊，如果唔系我唔嚟添啊，抽到奖都，但系我就想跳泵珠针。你去唔去啊？我去，不过我唔敢跳。卒之去到嗰度，嗰、那个讲解员话：如果你跳，咁啊跳啦，安排你啊，好好玩嘅，好刺激。如果你唔跳嘅话，我哋有件 T 恤写住懦夫嘅俾翻你。阿修哥望住，懦夫就懦夫啦，冇办法。静子冲咗上去绑好咗，砰一声就跳咗落去，好快弹翻上嚟。个人好似好疯狂咁上翻嚟。佢嗰次我跳埋得唔得啊？得，就至静子再嚟一次。夜晚我哋。吃我哋嘅龙虾，做晚餐，两个人倾紧偈。佢话你好中意跳呢啲叫做泵珠针噶，好危险噶、哦。佢话冇几危险啊，但系我嚟就系无非系为咁。唉，唔讲啦，翻上去冲凉先。卒之两个人翻到屋冲咗凉，坐喺度斟咗杯红酒喺度饮。其实呢几日咧都冇咩认真倾过偈，不如听日走咯。 有乜嘢大家傾兩句啦。修哥將佢嘅人生仔女嘅經驗話咗俾佢聽，靜子開始講佢嘅故仔。十年前佢丈夫死咗，五年前南丫海難佢個仔都離開咗。喺佢個仔離開嘅時候，佢曾經講過，佢話喺佢死忌嗰日佢會跳落去陪佢一齊跳落海。但係佢曾經考慮過，但係冇咁嘅勇氣，所以嚟呢個澳洲佢想試下有冇勇氣跳落去，原來證明自己係得嘅。做乜咁灰呀？我答應咗個仔，你答應咗個仔啫，係咪呀？係你死咗個仔之後，跟住你自己答應佢，個仔冇答應你㗎，是不是这样想呢？应该我相信你的仔希望你健康生活的。静子静了下来，可不可以今天跟你一起睡？修哥说好啊，卒之两个人睡在一张床，不停在讲讲两个人的过去，他两个人的身世。静子流着眼泪地睡着了。第二天离开澳洲，过了几日，修哥听到个电话，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复诊？你有病咩？是啊，同我复诊啦。好啊，卒之今日去到医院，个医生讲静子有胃癌开始扩散，静子唔肯做手术，亦都唔肯做化疗电疗，食緊啲抗癌药，佢点解唔做啊？我都话答应咗个仔来陪佢咯，所以我唔想做。第二，我得个人喺香港咩都冇，系时候要离开嘅，咪离开咯，无谓喺死嘅时候咁辛苦，咁多化学副作用，又要挨一刀。医生望住修哥，咁嘅有時呢啲嘢呢未必一定惡化落去嘅，睇心情啦，每一個人都唔同，可以走得幾遠真係唔知道，用我哋嘅判斷就可能仲有年度啦，你哋睇下點樣安排啦，好嘛？但係唔一定有奇蹟，但係都係睇自己個人嘅啫。有時心境嘅轉換呀，食嘢呀，生活嘅環境都可能會好返都唔定。修哥望住佢，两个人离开咗。我想约你得唔得啊？去边啊？我想去南丫岛。好啊，听日啦。两个去到南丫岛，见到海难嘅地方，就系佢仔出事嘅地方。唔好谂咁多啦。其实今日佢死忌，你谂住今日跳噶？系啊，不过你讲得啱，我再考虑下。嗯，考虑考虑。两个喺南丫岛揾咗间民宿过咗晚，夜晚嘅时候佢哋行咗出去，望住个天，好靓好靓，好多星星。唔知星有冇名嘅呢？有好多星都有名噶，但系咧佢哋都有寿命嘅尽时。当佢暗淡嘅时候就系、是、死亡，当佢发光嘅时候，可能其实已经我哋肉眼睇到嘅，已经佢哋唔存在噶啦。好多嘅星有名啊，边个起噶？好多人起噶，有啲人先发现咗呢粒星啊，或者天文台，或者有啲中意嘅对星星际啦，或者对一啲天文学啦有研究嘅人，咁成日夜观星象啊，好似孔明一样咁望住，咁人间有啲新嘅星星出现啊，各样嘢。咁有啲大学亦都因为咁样，或者将一啲有名嘅人、有贡献嘅人，将粒星星 冠咗名俾佢。唔知我有冇机会呢？有嘅，但要发现一粒新嘅星星先得喎。咁啊，哇，咪要等好耐囉。唔紧要啊，我会陪住你嘅。我諗住返去卖咗层楼，卖晒佢，同你去澳洲住。点解啊？唔知啊，我想陪住你囉。其实呢，我已经呢一个人，我又唔知自己做咩好，身边有啲闲钱，不如卖咗个物业，仔大仔大，女大女大，佢哋有佢哋嘅生活啦，我都为我下半生啊打算。澳洲呢我都觉得好适合，尤其同你嗰几日我都相当愉快。不如咁啦，你临走嗰段日子就我陪住你，我照顾你啦，好嘛？亦都喺一个好靓嘅星光底下，可以慢慢睇，慢慢睇。总唔知你想办法，你有几长命？我哋一路等到嗰两粒新嘅星星出现嘅时候，明咗明，咁先至离去啦，好冇？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